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啊，今天呢周三了啊，而且今天这个小天气啊确实是有点凉， 嗯， 对吧？首先呢也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咱们今天的天气哈。我们来看一下，白天呢是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5%。夜间呢是多云有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是9度，相对湿度95%，尾号限行3和8。 那么雨天的道路比较湿滑，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一定要注意啊，行车安全。 嗯，同时也提示您这温度确实低了啊。 是。 包括我在内，今天已经把秋裤穿上了，对吧？实在是扛不住了。 对。 对吧？什么春捂秋冻不管了， 嗯， 先把秋裤穿上暖和暖和再说。 身体最重要嘛。 哎。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跟咱们天气也有关系。 是。 是吧？说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就比较凉啊，就像现在这种天气，最适合做的是什么？ 嗯，人家有一个套用广告语的话说，就是，天气转凉了， 嗯， 感觉做什么事情和这样的天气是最配合的，最搭配的 啊， 嗯， 最搭配的呢？这跟广告有什么关系？ 啊， 给我解释解释。 广告里不是有一句广告语说，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是最搭配？ 哦，不知道， 具体我也想不起来，听到一定会想到。 哎，嗯。一起来说说这种天气最适合做什么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T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巾帼不让须眉啊，这个川妹子呢，为何一年获和平荣誉勋章了。成都大学的学生呢，也是这个大二的时候参军入伍了，而后呢代表祖国远赴非洲执行维和任务。今年呢，这个中国第三批也是赴这个另外的国家啊去这个进行一些任务啊， 嗯， 然后呢这个也是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和平啊荣誉勋章。这个世界有很多地方并不和平啊，总有人要站出来。 确实是一位好样的川妹子， 嗯， 应该送她一首歌。辣妹子， 哎， 嗯，我们接着来说吧。这是陪老婆吃饭都不耽误抓贼，这位85后的辅警，吃完饭之后遇到了贼，老婆帮着一块儿擒拿。 嗯， 那么最近呢，在重庆，这个辅警范世海和他的妻子在商业广场吃完晚饭，发现迎面走来的一位男子啊非常眼熟，凭着职业的敏感，那么范世海也是判断说这应该是一个盗贼。那么除了没有背背包，这位盗贼呢穿戴和作案当天也是一模一样的，妻子也没有先行回家，而是为范世海打掩护，两个人最后共同是将这个嫌疑人给抓获了。 嗯，厉害啊，这个 贤内助啊。 是，而且这事儿我觉得其实挺厉害的，人家没事逛个街是吧， 啊， 吃个饭一般都是，哎呀，逛个街我是顺道买个包吧，然后顺道买双鞋，这是顺道擒个贼，你看人家这多厉害， 手到擒来，所以说上阵也可以是夫妻档。 哎，再来看看这个同样厉害的啊，这个大学老师呢，是中老年啊，秒变嘻哈造型表演 freestyle。这事儿呢发生在这个广西民族大学的苗老师啊，起因呢是学生们说这老师啊这个仪表有点太中老年的感觉了啊，然而呢这老师也不服气，换了个嘻哈造型回来，墨镜、卫衣、牛仔走一套啊，还来了一个这个 freestyle 啊，同学们纷纷也是都觉得特别厉害了。 哎，对，嗯，我觉得这老师真的是属于那种特别接地气儿的老师 啊， 就是明白学生们想要的一种教学的方式，那好，我改变吧，说改变就改变。 其实我觉得真的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嗯， 对吧？你说这老师为人师表，但同时呢其实也要让学生能够偏让学生接受，对吧？ 对， 才能够这个认真的学习。你说如果连最基本的你这个一见面觉得哎呦这老师 太过威严了， 哎，太威严了，或者一点都不喜欢，你说让他认真跟您学习吧也有点费劲。所以你看看这样老师是吧，能换出各种各样的造型来， 嗯， 哎，而且当然也是在您愿意的同时下哈。 对对对，来说一位厉害的小哥，这是一位95后的送餐状元，人家每天能够接120单，月入16000，现在准备着买车和买房。 嗯， 浙江年仅21岁的外卖小哥，人叫邵冰冰，今年是2月份开始送餐，时间也并不算很长啊，但是呢，已经是这个某送餐网的全国送餐状元了。 哎， 每个月能够跑3600多单， 嗯， 每天大概接单120件以上， 嗯， 月入16000，人家也说了，说今年到年底的话，应该就可以挣满150万， 已经买车了，正在准备买房。 嗯，看看， 哎呀，这幸福的小日子感觉一步一步有条不紊。 哎，越来越这个和自己梦想靠近了哈。 是是是。 但同时真的提示您，就是在这个送餐的过程当中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继续来看最帅的九零后环卫工哈，再成网红。娶美丽的女大学生。去年呢，九零后的这个环卫工啊，也是为这个游客呢，找手机，在数吨的垃圾当中啊，待了3个小时。这几天呢，这位小伙子又火了，因为他娶了一位美丽的大学生的姑娘。姑娘也说了，清洁工是一份平凡而伟大的工作，她觉得，服务大众是一件开心的事儿，这就够了，所以我愿意嫁给他。 慧眼识英雄，这姑娘也是看出了这小伙子身上优秀的品质。 是的， 嗯，我们再来说，真是行行出状元呐。 嗯， 10秒钟拉出一碗面，兰州最快的拉面师傅，人家也开始秀绝活了。 哎， 这拉面师傅多快能够拉出一碗面？那么在兰州有一位80后最快拉面师傅，人叫马德龙。 嗯， 10秒钟啊可以拉出一碗面，从事牛肉拉面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他自己也说了，说他是从吃第一碗牛肉面的时候就开始爱上了牛肉面，360行，行行出状元。 嗯， 就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源于一份天然的热爱， 对自己喜欢吃，好这口，然后自己慢慢还这个 琢磨， 开始自己能给做出来了。 是， 而这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不是该吃大闸蟹了吗？ 哎， 人家寄那大闸蟹那个也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位这个女士， 嗯， 这普通人，比如假设啊，人家这个一天寄那么一两百个，她可能到1000个了。哎，也是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同时人家这手倍儿倍儿快，特别厉害。 我发现做什么事情，真的只要你能够找到窍门， 对 啊，确实能够做得心应手，甚至是炉火纯青啊。 嗯，再来看看那七旬老人啊，打铁55年啊，要打到这个抡不动铁锤为止。73岁的老人啊，在重庆呢经营着一家这个铁铺店。截至目前呢，已经是打了55年铁了啊！他打过什么火钳呀、啊，这个各种什么砍柴刀啊、 嗯、 啊锄头啊、斧头啊、镰刀啊、锅铲等等。老人说了，说明年呢，这个铁铺就已经20年了。你看这铁铺都20年了，如果身体好的话，再打几年、 嗯、 啊，也许可以。啊、这个， 打出一个甲子60年呀、 啊！哎，打出一60年来， 嗯 嗯，有可能 是。我觉得老人家之所以现在身子骨还这么硬朗，可能跟他多年没有打铁的锻炼也是有关系的。 没错，真是我也在想，你想想这个现在人，你看，比如说坐办公室啊，是吧？天天这静态，他每天这锻炼着身体啊，是不是一身武艺在身上啊？ 关键锻炼和工作两不误啊！ 一看就一练家子，肯定 是 不是 啊？我们再来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感人呐、啊！也是网上的一张照片，这照片当中呢、 嗯， 也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那么穿着应该是警服、 哎、 啊，身边呢是2位老人，这也是最动人的凝视。最近云南警官学院2017级新生军训演练和校园开放日，一位大一的新生刚刚结束了他40多天的入学军训，他的爷爷奶奶专程从老家赶过来看望孙子。 嗯， 老人关爱的眼神，还有这位学警灿烂的笑容，于是被相机给定格了。很多网友都觉得呀，这是最感人的凝视。 嗯， 说呢，这个希望学有所成啊，不要辜负老人的期望。我觉得老人看到自己的孙子现在这么优秀，应该就已经非常满足和欣慰了。 对，你看看，其实这个照片啊，真的特别温馨。 嗯， 这位小伙子呢，也是这新生也算哈，直视镜头，灿烂笑容， 笑得特别开心。 一手搂着这个爷爷，一手搂着奶奶。 对对对。 而爷爷奶奶其实都看着他。 嗯。 哎呦，就感觉自己这个孙子呀，看哪哪都好，是吧？心里边是心满意足的。啊，那种微笑就出来了。 哎，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 嗯， 能够让长辈为你骄傲，是一件特别自豪的事儿。 哎，是这样的啊。再来看看，古有刻舟求剑，今有跳海求堤啊。近日呢，一名女游客啊，是在这个云南大理呢乘坐游轮的时候啊，拍照手机不慎掉到这洱海里边了。女子挣扎着，哎呦，就想跳海寻手机，被众人给拉回了。后工作人员也是帮忙捞了，但是因为手机啊、 嗯， 这个所落的水域呢，可能水深达7米左右呢。 是 啊，经过多次努力呢，仍然是没有打捞到。女子呢，事后表示，哎呀，理解和感谢吧。 对， 啊、 就是之后她想明白了。 嗯。 但是当时那一刻，可能看到心爱的手机落水，她确实是很激动，有点这冲动了。 对。 嗯，但是呢，这件事情确实提醒我们，做什么不管是您在游玩的途中多么的开心，也千万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同时也要注意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保管财物的同时，您一定要守规矩。 嗯、 我相信很多船上其实都告诉您了。 那手不能伸出船外，对吧？为了寻求一张好照片啊，有的时候这稍微的一不注意，可能过那海，这个过那个咱们那警戒线了，过了去之后，那这保不齐的，没准手机掉里边， 对对对， 是不是啊？ 而且还是得反省自己啊。 还有一个呀，就是现在呢，很多大人带孩子出去啊，习惯把这个手机放在孩子手里边， 嗯， 就是让孩子别哭别闹嘛，对吧？ 对， 放在孩子手里边之后呢，孩子拿着那可就不一定了。之前我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在一个这个博物馆，然后呢正好有那么一片池塘，孩子在看金鱼，这个拿着自己父亲手机，扑灯，手机掉进去了啊！ 手机绝对不是哄娃神器。 对对，然后呢，人家工作人员帮忙捞，发现这个里边啊有什么这个胎草还是叫什么一些水草， 嗯， 不好捞啊。 哎呦， 然后呢又得这个放水，又得把这个鱼都得清出去。你说这鱼招谁惹谁了？ 后来孩子还好是没事儿是吧？ 还就是孩子拿着手机玩，然后 掉手机 看金鱼啊，你以为嗨手机掉里边了吗？ 是是是， 对，所以说挺危险哈。 对对对。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种天气啊，尤其是偏凉的天气啊，我们适合做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那就来听一首南拳妈妈的歌曲吧，《下雨天》。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 想念，雨要多大，天要多黑，才能够有。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down the yellow light, shining.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一首啊，下雨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种天气啊，最适合做什么事儿了？ 对，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我觉得其实这种天气啊，就我觉得我讲一下自己的故事吧。 嗯， 讲自己故事，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哈。 好，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我每年啊。就是秋天干第一件事儿就是开始兴奋、亢奋，就我特别喜欢秋天 哦 啊，因为秋天能开始养秋虫了，然后基本上 这是大实话啊。 对，每年的第一顿火锅，其实都是我那只虫，就是每年的那只虫说了算。 哎， 就哪天它开始叫唤了，我觉得这一天就可以去吃顿火锅了， 该好好庆祝一下了。 庆祝一下，因为这个秋天开始了嘛，马上这天气越来越凉了，把它放在这个火锅边上，必须是那个铜锅子 哦， 哎，然后稍微热会儿，它叫的可欢实了。然后哎呦，这个几个人在这儿开始吃饭，而且那个时候呢，其实它开始叫唤的时候，基本上也都到这个有哈气的时候了，哎，稍微的天气特别凉，尤其晚上嘛，然后这个玻璃上必须得起一层雾。这样的感觉才是对的 哦， 哎，我觉得特别好。这种天气就比较适合这个或者往怀里边揣一个虫，然后吃着火锅，那感觉特别棒。哎， 你说的我也很向往了。 对， 本身不是一个好虫之人， 明天我送你一条啊， 还送我一条，别吓我。 对，其实那些虫，我觉得，好多女士一开始真接受不了。但是慢慢的可能就能接受了， 我觉得也没什么接受不了的，就听他们那种清脆的鸣叫声。 不，但你得打理 啊，悦耳啊， 你打理啊，你得这个怎么给它擦罐，你得把 打理，还得照顾它吗？ 你得把它拿出来喂啊， 哦， 把它拿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是每个人都接受得了。 精细活哈。 对，但是还好就是什么呀，这些虫这个季节冷了之后，它爬的速度不是特别快，不会一惊一乍的，不像那野虫似的蹭蹭蹭飞，然后蹦蹦蹦跳，不会，它就慢慢在那爬，然后吃食儿，你也不会就觉得它特别过分。你要不碰触它，它没事儿。 哎、 啊，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反差萌的效果。 啊， 就是一个可能想象中是一个彪形大汉，然后再精心的饲养一个小虫子。 有这样，对，特别有意思。 哎，这感谢爱好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天气就适合听着这个秋虫的这种浅唱声声啊， 嗯， 然后呢再吃着这个滚滚这个 热腾腾的 火锅， 哎， 哎呦，舒服。 最好还得坐着小火车哈。 嗯，还火车。 说到这个火锅， 啊、 赵先生说了， 嗯、 说这天啊就应该吃火锅。 对， 哎，最好要是有条件的话，还能好好的睡上一觉。 你说咱们这得多馋啊！大早上起开始吃火锅， 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打起精神来好吗？ 嗯、把我那个冰箱的羊肉给我拿出来。 一定要蘸麻酱。 我跟圆圆开始涮上了要啊！ 边吃边聊哈。 对， 嗯， 还有这个陈秋他说了，阴天看海啊，这个永远年轻。嗯， 啊， 阴天为什么要看海呢？ 就是可能 有看出别样的风 味，阴雨蒙蒙的这样的天气，你到海边去，可能看到的这种感觉， 对，本来就悲秋， 景致是不一样的。 本来就感觉有点凄凉，然后在下雨的时候去看海，哎呀， 哎，那要看你自己本人的心境了。 哎， 来看这位朋友，我愿意叫你叫 Frank 可以吗？因为他这个拼写啊，真的是字母很长啊。 嗯， 啊，看来是一位这个医务工作者。他说了，这个天气适合在家里边看着电视睡着觉。今天 是 周三呐，小周末嘛。 如果这个时候谁能举手跟我说这现在正在家被窝里边睡觉那个看电视呢， 哎、 这舒服看书呢，听节目，哎，我就觉得呀，您是厉害了， 是 您是人生的这个赢家呀。 是 这种天气，想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在家，是吧？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对啊，还有这个袜图他说了说、和男朋友吃火锅，和男朋友一起喝热奶茶，和男朋友一起煮泡面，和男朋友一起。这个啊，不是，是把脖子塞在男朋友给的围巾里啊。嗯、 哦，好幸福啊！嗯，不知不觉就被撒了一把、啊、这个幸福情侣的这个粮食哈。 嗯， 这位叫旺的朋友说了，这样的天气当然是听一听986，然后睡一个懒觉了。他就是在这样坐着。嗯， 还好有我们的电波陪着。 呵，嗯， 惬意的小日子啊， 人生赢家呀。 哎， 老板电话多少？问问你们老板怎么 回事。我就是老板，今天给员工放假。 哎呀，还真是，还真是。你说碰到一个好老板也是， 那是、啊、 稍微阴天得了，今儿放假吧， 哎，休息休息啊。 这一定不是为挣钱的老板，是吧？来看这个，不治他说了，开暖气。 这是冻的，这是 早点儿， 哎， 这个有点早，这个 舌头都有点打结了。 对，我觉得今天其实穿上秋裤是应该的了， 嗯， 尤其早上起啊，一起来之后，这个有点这个连绵的小雨， 对对对， 你说要不穿秋裤，确实有点凉。 我们平时这么爱美的吴主播，都今天自觉自愿的穿上了秋裤。 不是我，我腿细，我腿细，没事，什么时候穿都行，没关系啊。你穿秋裤了吗？ 我怎么觉得有点扎心呢？ 你穿秋裤了吗？ 我不告诉你。 但是我跟你说，其实今天来到咱们这儿之后啊，这人你看你今儿穿的有点多吧？ 啊， 确实 看出来了。 外边就确实感觉冷了。早上起一起来之后，家里边阴凉，对吧？你起来之后就感觉外边，哎呦不行，我今儿得多穿点，就使劲裹，使劲裹，使劲裹，让这同事一看，就今儿穿有点多啊。 是是是，人家就善意的提醒你该减肥了。 对，嗯，对啊，还有这个让晚风啊，就说了说这个把窗帘这么一拉。屋子里只开一盏灯， 哎呀， 洗完澡躺在床上， 嗯， 然后扯一条毯子看电影，什么也不想，哎呀，外面冷啊啊，屋内是这种静谧的温暖，看完电影再钻进被窝。 哎呀，今天晚上我们回家之后真的可以这样去做， 嗯， 哎，太有情调了。 不，这天我觉得拉不拉窗帘应该差不多吧，嗯， 注意这个私密性嘛， 嗯 嗯，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呢？这位朋友叫方知彩虹若你，他说了。吃着烤红薯、火锅，还有被窝，还有这个追一部好看的电视剧。 哎，这冬天有几样吃食，我觉得是少不了的。 嗯， 一个就刚才咱说的火锅，这是必须有的了。 标配。 还有一个烤红薯，对吧？烤白薯，这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流传下来的，但是你会觉得这个天气吃烤白薯特别舒服， 特别般配哈。 哎，尤其是那个红薯啊，稍微放些日子，那糖分都给放出来之后，然后以前呢有些以前还有卖烤白薯的啊，在街边上那个吆喝着买完一块白薯，一掰开之后里边冒着热气，那烤红薯被烤的又红，哎呦，软软糯糯的，然后呢再留点那个甜的那个油，就棒极了， 哎、 棒极了。 这个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人来说，真的是一种残酷， 真的太棒，真的太棒。 哎，刚刚说到还有糖炒栗子， 那你这么说还有一个了， 嗯， 冰糖葫芦， 哎， 对吧？ 是的， 尤其下雪天，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从小有一习惯，一下雪天就想找糖葫芦吃， 嗯， 一到下雪天，你说这其实跟它也没什么关系，也不是说冷，也不是说热，这个糖葫芦也不能给你提高热量，就是觉得一下雪天就必须得拿一糖葫芦，这才这个应景， 是 特好。啊，现在好像没有冷到这地步吧？其实咱说的好像是夸张，但是对，这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这样的哈。 对， 蝴蝶少女也说了，这个我今天准备减到90斤， 哎、 啊，可以像女神一样不吃不喝不胖了。 嗯、 啊不是不是，人不是不吃不喝，是干吃干喝不胖了 啊，干吃干喝不胖了。 这可能真的是很多人的梦想。 对， 距离梦想到底有多远，看你自己了。 对，您只要有毅力啊，什么天气其实都能减肥。没毅力的话，咱们这儿都减不了。 是、啊、 所以我觉得、 啊、 对，跟天气可能关系啊，也并不是那么的大。 对 对, 对 吧 对？ 啊。 再看还有朋友说什么？哎，这朋友说了，说煮上一碗热腾腾的泡面。泡面好像跟什么天气都很搭配。 真的吗？ 你不是不知道啊。 三伏天呢？ 三伏天也可以冰镇泡面呀、啊。 对对，反正我是确实好长时间没吃泡面了，这是真的。嗯，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咱们这种天气，天气偏偏这个有点凉的时候，转凉的时候啊，和什么最搭配？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种这个有点阴雨啊，天冷的天气啊，逐渐天气越来越凉，到底适合做什么事儿？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那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广州啊，全面推行的快递收费实名制了，寄快递没身份证将拒收啊。13号的时候呢，广州市公安局呢也是联合发布了这个通告啊，说广州呢将全面的推行邮件和快件实名收寄信息系统。那要求呢，寄件人交寄邮件快件的时候呢，必须是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果说不按照规定出示身份证件的寄件人呢，不予收寄。 是，我们再来说这个事情。这长假真的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 嗯， 但是长假过后呢，还有一个后遗症，那就是荨麻疹的患者爆发，最近爆发的比较多，生活不规律，吃太多是主要原因。国庆长假之后呢，医院荨麻疹患者增多，医生也说了，说除了大家熟知的过敏引发的荨麻疹， 嗯， 节后发病的头号原因就是过节期间吃的太多，吃的太杂了，正常的生活规律被打破，熬夜劳累也使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再加上餐饮没有节制，食物的这一种蛋白吸收入血，引发了荨麻疹。 嗯， 归根结底啊，还是因为自己没有管住嘴，没有控制好自己。 对，但是呢，我们经常会给自己啊什么这个生活不规律啊，这个熬夜玩游戏呀、啊 嗯、 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还编出各种各样的故事。 哎， 比如说了啊，哎呦，我左眼跳财了，我右眼跳灾了啊，不是常说这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吗？啊，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医生说了，其实就是神经出了问题。你是否发现，哎呦，自己偶尔会这一侧眼皮频繁的跳动呢？这更多的出现在长时间看书啊、看电视啊、盯着电子屏幕啊、受强光照射啊、患感冒的时候。很多人把这个说是这个福祸的代表，其实大错特错了。哎，专家表示了，偶尔的跳动呢，这个是压力和疲劳所致，长期眼皮跳呢，也可能是神经不太正常。 对，所以千万不要再拿迷信说事儿了。 对， 你眼睛、眼皮如果一直跳的话，那很可能是您用眼过度，得注意休息了。 该让它休息休息，就跟您走多了腿肚子一样转筋一样， 对对， 是吧？您的眼睛也是用多了啊，该休息休息。 神经不太正常了吗？ 别再拿这人什么福祸说事儿了。 对，再来说这只小奶狗啊，太调皮了，不小心滑入了咱们那种蹲坑的厕所，动弹不得，无助的哀叫。 嗯， 最近浙江杭州的一户人家也是刚买了一只才6天的小奶狗，但是小狗太调皮了，意外就掉进了这样的蹲便当中的，动弹不得，被迫求助于消防员。最终，顽皮的小狗也被无所不能的消防员叔叔成功救出。 哎， 但是啊，这主人家在给小狗洗澡的时候，真的也是觉得无处下手啊。 嗯， 想想那个画面，居然不厚道的笑了。 太调皮了，太调皮了啊！再来看看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你和汉堡中间隔了层玻璃啊。南非的一个湿地公园的一个男子呢，是停车接电话，随手将汉堡啊就放在挡风玻璃前边了。一只小猴子哎，很顽皮的跳上了引擎盖，伸手就想去抓它。可是呢，这个坚硬的挡风玻璃啊，使他根本无法抓到汉堡。他双手也不停的来拍打玻璃，哎呦，这心疼啊，看着特别可爱啊，但是这小猴子也特别心急啊。 对， 嗯。 我就说这司机啊，这您也别就光顾着拍视频逗这小猴子， 对， 赶快把这汉堡就给人家得了，人家也不容易啊。 是他，其实他一开始肯定也是无意的，不是出去打电话去了吗？是不是？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你喂过小猴子吗？ 嗯， 喂过小猴子吗？ 没有，但是我曾经听我父亲说，就是他们当年去那个峨眉山 啊， 然后不是就是有很多猴子嘛， 嗯， 就会上来主动和你接触。 哎，那是就不怕人的了。 对， 其实我觉得好多地方那猴子特别可爱。你比如这散养的猴子在山上能看见的吧， 嗯， 你这不能招它，它其实还挺厉害。虽然说它不是特别怕人，但是它也有攻击性啊。你不能招，你比如说给它一个花生米吃啊，你给一下。收回来 逗他， 哎，逗，那可能你就哎呦挨抓了。你要踏踏实实给他，其实他还比较友善呢。 而坐那儿吃的时候还冲你就啊，没准有个表情什么，就人家不一定表示的是什么，但咱看这、挺有意思。还有那种你比如像笼子里养那种小猴子，给的时候他把手伸出来之后拿的时候，你就感觉跟触碰一个小朋友似的，特别好玩。尤其是俩手接过来，而且人家吃的时候也吐乎，人家也是挑选地方吃，吃的非常惊喜，皮也给吐了怎么着的，特讲究。 人家也是齐天大圣啊，这个、大师兄哪是你随便逗的呢？ 对， 你刚才说这么具体，你是不是有过这类似经历啊？ 我是他师傅嘛、啊，是吧？ 好好好， 你不是二师兄吗？ 碎碎念。 对，再来看看那个其他的这个资讯啊。 嗯，接着来说，这是见过举铁的、有没有见过举狗的？ 哎， 最近呢，这个国外的一名女子啊，她也是因为生活压力大，喜欢上了暴饮暴食，结果造成这个身体当中的脂肪增加。为了减重，这姑娘决定要开始健身了。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迷上了举重。 嚯！ 现在姑娘可以将家里边大概重32公斤啊，32公斤，你算算，就是60多斤的金毛猎犬扛在肩膀上进行深蹲锻炼。 嘿， 积极的生活方式也是让她在短短3个月之内就减掉了24斤多的脂肪。哎呀， 这12公斤呢，12多公斤啊。 是。 怎么样，圆圆？听着之后动心不动心？赶紧行动起来吧！ 你还别说，自从当了妈妈之后，这臂力是层层的长啊。 对，这臂围也是不断的增加，臂围也不断的增加。 膀大腰圆是吧？ 对。再来看看励志啊，小黄鸟一心想变凤凰啊，私奔的做这个羽毛插上尾巴，怎么回事呢？培根曾说了啊，这个知识就是力量，看在这个。小鸟啊，看着这只小鸟啊，这奋力的用嘴呢撕本子，再把这个碎纸片插在自己的这个尾巴上做羽毛，十分倔强的重复着这个呆萌的动作。本子被撕出了一个大窟窿了，只是为了自己能变成小凤凰啊！哎呀，这个有些这个网友也说，老师，我做一本让鸟吃的，你信吗？啊！ 哎，前一段网上不是有一个视频，就特别暖心，但是就是挺替这孩子无奈的。就家里边小哥哥，这肯定是就是家里只有这一孩子。然后呢，养了一只大胖橘猫，这肯定是家里边就当老二来养了。然后这个小哥哥做作业的时候，大胖猫就在这个写字台上呀，各种的干扰。不想让小哥哥做作业。所以网友这个出主意说了，交作业的时候跟老师说，我们家猫不让我写作业。大概是一个意思啊。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家里边小宠物啊，互动起来特别有意思， 会让孩子也更加有爱心嘛。 对， 再来说一个，这个是新郎官啊，骑着共享单车接新娘。女方说了，这种方式挺好，低碳又环保。山东的一位新郎啊，骑着共享单车去接新娘，因为很多亲友呢都有免费月卡，婚车这项开支几乎为零。新郎表示了，说我们省下来这个钱是有别的用处，我们可以带着父母出去旅游去散心。新娘也很支持，说我觉得挺好的，低碳环保，特别的，很特别，我很相信他。 确实是这样，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越来越这个节俭的去办自己婚礼了。我觉得这样是这个应该的，对吧？首先你看，那婚车本来其实就是讲排场嘛，对吧？就弄一排场，那个还得你说，我觉得这事儿就特别无聊。本来就你说街道就算吧，不成还得这个大街小巷转一圈儿，转什么地儿，我得拍几个镜头吧，转几个地儿我得显摆吧。其实我觉得可能对这事儿啊，这分人，我觉得意义并不是那么大。 对吧？ 而且钱也不少花，是不是？ 那你准备把这笔钱省下来做什么呢？ 我准备把这笔钱省下来之后给大家。 啊？ 对啊，就是我其实就对我婚礼其实还。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小概念，就是我就因为参加婚礼，就好周围好多朋友都结婚了嘛，然后呢看到他们婚礼，我就反正这个人想法，我觉得你比如说假设您想50000块钱办一个婚礼，对吧？什么灯光啊，什么音响啊，什么花啊，什么这个什么什么，就反正是现场的布置装潢吧，花50000块钱，大家一看，哎呦，哎，你看人家这圆圆这婚礼不错啊，我这少说得5-6万，然后你不如呢，你把这5-6万啊买点电视。啊，买点这个各种这个电子产品 奖品吗？ 现场你说这谁来了之后，这个是不是抽个奖？你抱回家一大电视，你抱回家一个 iPad， 那抱回家一手机去，那比说你人家婚礼花5-6万，你看我跟那个人圆圆那个婚礼上，我拿回这大电视，人能记你一辈子。 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比你还盼着你的婚礼呢， 是吧？到那个时候你给你一个内幕，啊，给你抽一个什么这个玩偶什么的 啊，关系不错啊， 继续来往下看吧， 是 来看看这个怎么了？这想奖品的那只是吧？啊啊，该你说了啊 啊 啊，该我了是吧？ 哎、 啊，我继续往下看。 到底谁想奖品呢？ 来看看，对、小夫妻啊，这个退租之后呢，将房子打扫干净。邻居说了，哎呦，颠覆我对年轻人的看法了。 是 近日，杭州的吕大伯也爆料了，说自己呢，这个隔壁啊住着一对小夫妻，他们搬家前呢，专门请了家政人员把地板也拖得干干净净的，用那个清洁剂呢，也是将各处都给擦得非常干净，就将一套整洁的房子还给了房东。吕大伯也是赞不绝口了，说这完全就颠覆了我对年轻人的看法了。 你看，这、所以说我们不能轻易给年轻人贴标签嘛。 对， 他觉得可能年轻人是不是不太懂，就是不太懂事儿、 啊， 但其实人家呢想的比你还周到。 你看看 、 啊，所以说啊，这个其实我们有时候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代表的是一代人 、 一代人，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言行啊。 是，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种天气啊，天气转凉的时候最搭配的是什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方大同的歌曲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Right Girl》。 你想要什么东西？对你的好被你当空气，你却偷走我的心，恭喜。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做什么事情啊，就是和这种天气转凉是最搭配的。 对对对， 对吧？有的时候有的人说这种天气就吃火锅，刚才说了是吧？还有就是窝在被窝里边，反正刚才说这俩的特别多。 我看到一个特别贴心的朋友 啊， 刚刚不是说到煮泡面吗？ 嗯， 这位叫游树的朋友直接发了一个图，让你们看看，馋馋你们。 嗯， 这是一碗热腾腾的，我感觉就是冒着热气儿的这个方便面，而且卖相特别好。 我跟你说，就 色泽呀， 就是人家煮出这方便面啊，你都觉得好像不是自己家那方便面 啊。 第一个那锅，你看人家锅就特讲究， 人家说那煲汤 砂锅煮、 哎， 对不对？哎呀，又透气又保温的， 放了那么多脆皮肠。 哎呦，脆皮肠上面还点缀了那么零星几颗香葱 啊，颜色搭配也是很不错。 哎，要说那鸡蛋是最讲究，看那八角那鸡蛋了吗？ 哎呦，我都没注意。 那八角那鸡蛋肯定是先煎过之后再握里边，你说多讲究吗？ 嗯 啊，一般家里边都是握鸡蛋，都是直接就打在里边，哎， 煮个面握个鸡蛋。 你看人家那个肯定是先煎过，那边角是黄的吗？ 讲究啊， 真讲究。哎呦，您这一碗面。哎呀，要能送回来， 一个人吃多寂寞。 是，也吃不了那么多脆皮肠啊。 哎，我是真的就喜欢别人泡的面，觉得别人泡的面才好吃，自己的不喜欢。 我觉得你最喜欢就从人家碗里边挑点面吃，你不是最喜欢人家泡的面啊？ 这人家碗里边有什么都好吃， 还真是这样。你别说， 哎，你怎么那么了解我？ 啊、对，不是我也这么觉得啊。还有这河北他也说了，说穿秋裤啊，把这脖子围在围巾里边，然后躺进被子里边。然后买冬衣睡觉，爱吃火锅、热奶茶、煮泡面、烤红薯。 他说到奶茶了，这个好像刚刚没有人提到。 奶茶，奶茶也是一不错的选择。不过我觉得这穿着秋裤，您再把围脖围在围巾里边，再钻进被窝，这是什么感觉？ 对，包得太严实 了，不怕扎吗？您这？ 哎呀，秋天也是可能出痱子的。 是。 来看这位朋友也说了，他说，还是觉得。有男朋友就是能够取暖啊，在这样冷的天气一定要握紧男朋友的手。 烽烟迷津他说了啊，感谢我家楼近楼下附近的这个外卖店养育了我。 我看这位朋友叫做小妹妹，她说呢，我觉得秋天就这样的天气，要化一个美美的秋季妆。 对， 真长眼呢。 对， 就什么叫秋季妆我都不知道。 秋季妆 哦，就今年你知道吗？买衣服的时候就特别推荐，说焦糖色，今年流行焦糖色。那是不是化一个妆也是类似这样的颜色打底？ 不知道这个秋季妆是不是就是看不见什么，就反正也是围裹得严严实实的，就不用怎么化了， 给人感觉温暖吧。 还有这个 AX 说，哎呀，穿着短裤短袖啊，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们问题了。你们家是不是开暖气了？ 是啊，提前就供暖了。来看 气人的在穿短裤短袖。 对，也可能真是火力壮， 或者是在被窝里穿着短裤短袖了。 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哎， 还有呢，这位叫做Tony 他说，我真的觉得这样的天气适合去买衣服。要买这个喜欢的而且又是温暖的保暖性好的衣服。 对，这时候确实是该添加衣物了，就老觉得这个衣柜里边衣服少吗？是吧？而且还我觉得这种天气啊，如果今天说这个中午就按预报来说雨能停的话，我觉得其实能够出去走走也是一特别好的选择。 是啊， 秋天我觉得一定要出去走，就因为你会发现秋天最美的地方就是一天一个景色。哎，一阵风一阵雨之后，可能那个树叶都黄了，全落下来了，那地下那感觉特别好，走上去沙沙的，而且尤其银杏叶那一个叶子啊，黄黄的，走在上面特别好，是吧？包括这个季节上山，我觉得这个时候山上应该这个叶子已经开始红了黄了，是吧？可以看看景色。 听你这么说，我相信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秋天， 对， 就喜欢这个季节。 哎， 来看，还有朋友说什么？这位朋友说呢，最难忘的事儿就是，曾经是在也是在秋天的时候，失恋了。 对， 所以 咱没问他最难忘的事儿，咱最搭配的事儿啊。 他可能觉得就是当时的那个失恋之后的心情和， 想说什么说什么，这闲聊天来了啊。 和当时那个天气是比较配，是这样想的吧？ 对啊。还有你看这人家这说的特别细致了。公子喵喵他说了，当然是这个窝在这个被窝里边吃烤红薯，吃渴了就喝点热奶茶。 哎呦， 储粮有泡面，流动资金够火锅啊，然后就可以这个无所事事，心情愉悦，随时能睡着了。 哎呀， 对， 这位叫孙神也说了，他说当然是和温暖的食物搭配了，秋天就要贴秋膘嘛。 对。 这日子口适合贴秋膘， 是是是， 嗯，天天贴的咱们都啊，还有这个想喝这鲜鱼西米露牛奶的， 嗯啊，还有这个朋友说， 我怎么你说这是叫鲜鱼西米露吗？ 怎么了？ 不是，因为我一听这人家这怎么感觉跟这鱼鲜鱼 啊 是吧？鲜米鲜鱼西米露牛奶， 嗯 嗯, 嗯，一看我就没喝过， 哎，我也是刚听说啊。来看呢，这位叫有了你梦想会实现也说了， 嗯， 这样的天气难道不应该去打一场篮球吗？ 啊 啊， 这天儿我觉得要不下雨的话还好，对， 就喜欢那种在雨中。 哎，你还真别说，就别赖大家说什么老说吃啊喝呀，这在被窝里边这个窝着这种感觉， 嗯， 什么是这种，确实天一冷啊，大家都不爱动了， 对，就是 犯懒了，对 对 吧？ 喜欢蜷缩着， 哎， 好像这样更保暖。 嗨，天热的时候又怕出汗，也不能动。 所以这位朋友他有他就是让我们佩服的地方。 对，这天打篮球， 嗯， 支持您。哎，对，人家没准这打这个场馆内的呢，木地板的那种， 对对对， 场地篮球也没 错，啊，任何天气都阻挡不了那颗热爱运动的心。 没错，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不能阻挡热爱这运动的心， 哎， 不能阻挡我们热爱生活的心， 没错， 是吧？ 嗯, 嗯，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9:00 FM 986